锵三人行，诸位，今天这个陈丹青老师还愿意跟我们坐一块儿，好高兴啊！陈老师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你是一个矛盾体。 对， 你看他呀，这个有的时候是温文尔雅的，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有一些人对他的访问录，他不时的呀，甚至会有这个粗话，会有这个粗口，可是你比如说 没教养， 没教养，但是对你的矛盾就在这儿，你又是特别强调教养的人，所以我 因为我没教养，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很矛盾，但实际上啊，他是个自制能力极强的人，比如说他能控制住在半小时的节目里一句脏话都不说， 对， 这东西了不得，讲文章他就控制不住，对吗？ 对， 这可能跟知青经历有关。你一抽烟一说粗话觉得自己长大了，然后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嘛，就是很又没有胡子没有喉结，肌肉也不行，就想弄得很糙的样子， 靠着糙话壮胆儿， 对 啊， 对， 哎，你说这个现在还真有一种女人，就叫糙女， 糙女 啊，糙女，糙女， 粗糙的糙， 粗糙的糙，人家现在都议论呢，说是在这个上海啊、北京啊都有这个俱乐部，这些女的呀，倒不是说什么体力劳动者，也是大公司上班的，可能还是一些白领，甚至是什么小资，啊，但是呢，就会定期啊凑到这么一块儿，凑到这么一块儿就骂粗口，或者说我靠什么的，但是后来人家讨论开了，就说这是什么追求啊，他们说呀，你们把我们说大了，我们不过呀就是凑在一起发泄发泄，出去可能在这社会上为人还得装淑女，但是呢有一个发泄，但是你像北京的这个糙女啊，她就比较猛，但那是我们的追求，入我们这个会啊有标准的，比方说你得这个够糙，豪放女，性情豪爽，骂天下可骂之人，等等啊，这个是说天下不平之事。有哎，我看有点像阿宝哎。 我就是一个糙女，我自己先说好了。所以我在看这篇文章说糙女俱乐部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说啊，其实他们一定是日常生活交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要去加入一个俱乐部。像我其实挺无所谓的，就我的朋友一定也常常听到我就讲一些平常在电视上不该讲的话，但那就是一种，就跟他们讲的一样，其实就是一种发泄。有的情绪你不用一种固定的字眼，别人不会感受到你的能量到达了80分或90分。对，那我又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脑神经啊跟嘴巴距离比较短，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很快就从嘴巴里面说出来了，所以我转换 缺心眼 好吧，没关系，反正我觉得我转换的机制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的糙话也偶尔会讲一点，但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日常生活都是这样子的。 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糙女吗？ 啊，没有，我是糙女与淑女的结合体。 太性感了，如果你是 陈老师怎么对什么女的评价好像都频繁提到性感， 他好不容易说我性感，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对什么女的都这样子讲呢？ 因为我也觉得你性感。 你少来。 真的很性感，如果一个很清秀很漂亮的女的忽然在说糙话， 哦，你觉得这是性感？ 我觉得这是性感，当然是性感。 但我觉得啦，其实我觉得糙话要说在点上。就如果你是把糙话当标点符号在讲的话，就是常常只是绕在嘴边，就无地放矢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就会觉得其实这话可说可不说，那只是你个人的一个习惯而已。但如果说，因为有的话真的是你不讲脏话哦，不爽，说实在就是不爽。对，那你不爽的时候你就没必要说这个话，你就藏在心里就好了嘛。有的话说出来就是为了痛快表达发泄或者怎么样，比方我要骂一个人， 对 我要骂一个人，我不说脏话，我就觉得我没骂到他，我说实在我没那么好的修养，不是，我没那么好的文学素质可以拐个弯骂人，我就是得讲一些 A 加 B 加 C 的这种话，然后才会觉得啊舒坦。 哎，你看这个，我跟你讲，你像我是石家庄人，我小时候说的一口石家庄话，所以为什么有一个电影我觉得好真实， 所有方言都很性感，在我来说， 因为里边生殖器官， 你也性感。 不是就方言本身就很性感。 你看这个石家庄的讲话，我小时候讲一口石家庄，我跟你说能到什么程度，他这个语气助词啊，他是每句话都有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该怎么说呢，就是公鸡的鸡，巴基斯坦的 八，已经成了一个 助动词 口头语了。你好比说啊，今天我汪汪请陈老师来做节目，陈老师呢，汪汪怎么都登不来，就是啊，这句句都有， 英文也有啊。我听过英国的这个就美国的媳妇和婆婆吵架，和丈夫吵架，就是连接词全是 fuck， 对， 哎呦，哎，那你写博客呀、 fucking the ridiculous door， you open the fucking ridiculous door， 就这样， 哎， 然后每个词都这样，好听极了，我觉得。 那是那其实已经变成一种语言的韵律了， 对， 你知道？ 那你这样说是在提倡什么吗？ 突然扣了一个大帽子， 八零八尺我们能忘了吗？ 因为我听见了，我听见快感，听着都快感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 如果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漂亮的女孩说这话，这太好听了。然后有时候我看到真的长得不好看的女的，甚至年龄啊，或者这容貌都我们会认为她是个丑女，可她忽然说非常有教养的话，然后谈文学或谈艺术，然后真的谈得非，我忽然会觉得也很性感，就是。 所以老师只是觉得因为视觉上跟行为上的落差会造成你性感上的错觉，这样子吗？还是 我问你，比如说你写博客对吧，你可能会收到一些 回馈， 网上的会，你有没有见到过比如说骂的那个话特别脏的？ 有，当然有。 那你生气吗？ 刚开始看会有一点，但是这很早。 你不觉得性感？ 到博客我已经挺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还好，因为我总觉得人骂其实是给你捧场，人瞧得起你。要不然骂你干嘛？ 他还花时间看你的文章，还想还要写那个字，还要打那个字，有时候打字挺累的。 对， 这正是操女俱乐部的口号，说想骂就骂，只要骂得精彩。 对，所以我在乎的是讲话的内容，我觉得。不是为了讲脏话而讲脏话，而是你真的觉得讲脏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对，我关心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让他们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团伙，然后在那儿骂。 平常太压抑了。 那本身不重要，就是他是什么让他就让这群女子要这样子。 我看他们接受采访啊，就是说我们这等于就是个情绪宣泄，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几个女的在一起，可以尽情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原来你们身边没有交到让你们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的朋友，所以才要去加入一个不管是陌生或者是什么的俱乐部嘛。对，这是我比较觉得。 我想这个跟要开博客一样的。就是这个言论空间正在慢慢松动，就大家在找这个言论空间，找自己那部分可以痛快说话的那个可能性。 哎，你说到这儿，我这儿还有一英文呢，你看这it happens， 就是《阿甘正传》的电影里印的，说这当年在美国呀、也引起一个法律纠纷，就是说这个话。是算脏话，对吧？是什么意思呢？应该说是 it happens。 不是，他其实他是那个话被人家听到了，但他阿甘讲的是 it happens， 但他听成 s h i t happens。 shit。 哎，对。 啊， 所以可是因为有 s h i t 这个字，所以别人就觉得这是脏话，所以 s h i t 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跟 it 没关系，你不要污蔑了 it 这个 字 it 很中性的。 对，后来都印在那个 T 恤衫嘛，就成了一个商业。但是我就说，因为这个，就是当年有一位女士啊，看见汽车上贴着一个脏话小标语，就是兴讼嘛。然后最后你看哈，对脏话，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不能用脏话作为理由来禁止人们的表达，其原因是什么呢？脏话是没有标准的，有些人认为是下流的脏话，在另一些人看来很可能只不过是比较个性化的表达，社会无法用可以把握的标准来给千变万化的语言呢划分明确的脏或者不脏的标准。 所以我最近常挂在一个口嘴边的话，就是很多事情呢其实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就比如除非你列一个法律说什么字，就比方说有 SHIT 了或者有 FUCK 了等等等，这些就是脏话了。 但是阿宝你想那个什么会不会不招男人喜欢呢？ 应该这样讲，如果 比方说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不能欣赏我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也不太想招他的喜欢，因为他的喜欢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啊。你就喜欢俩人，你适合找我们石家庄人。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伴侣应该是能够让我真诚的做自己的人，我在他旁边能够很自在的做自己。 对， 所以如果他会听说啊你讲这个话哦，那我就觉得你这么保守，拜。 阿宝是豪放女， 这个太……其实我，所以我在觉得说，我并不反对女孩子讲脏话，但我觉得要看场合。比方说你在谢师宴上突然讲脏话，我觉得其实好像又太过分了。你只是为了标榜我可以在这个场合讲脏话，但是我觉得是不恰当的。脏话可以讲，但要分场合。懂进退，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女孩子。 陈老师听了很高兴， 我有教养的一个人，然后开始说脏话， 还是性感， 又性感又性感。 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啊有个感觉，就是说呀。你比如我30多岁哈，很多这个我周边的这个男人，他都会感叹，就是说是这个女人味儿，但是呢这种女人味儿是什么，你比方说哈，我现在发现这个像是18、19岁的这个小姑娘，她呀表面上看起来长得跟阿宝一样，长得这个温良贤淑的，长得很漂亮，可是实际上，所以为什么李宇春这种形象啊，是学生们、女生们很认同的呢？就是我发现，实际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时候呢，他觉得做女性的这种美感呢，不是30多岁的男人要的那种女人味儿的那种调调。你比如说，可能呢有两种，极少数的有嗲的，这还是极少数，就像什么这个咪咪泪啦什么的嗲的，但是很多包括这女同学们最喜欢的，就是有点像男孩子，很多女孩子你觉得她长得很漂亮哈，可是实际上呢一聊起来或者一交往起来啊，她那个言行举止啊，实际上甚至有点像那个愣头青小伙子，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女人味儿，它是落伍了过时了，还是说真的是有那么一种，你比如咱们刚才讲操女俱乐部哈，最近苏州啊有一个私塾，有个人特别迷恋中国传统的那种私塾教育，他就开一个这个 女学堂， 女子的淑女学堂，女的在里边，你到那个里边去，他弹古琴呢，弹古筝呢，远离尘俗，第一课就是传统的女性的这个礼仪，陈老师在这方面多有议论呢， 你说是淑女啊，我们时代不会有淑女了， 你觉得教也教不出来， 教不出来的，这是家庭教育，那样的家庭没有了，他从小看着爹妈，看着爷爷奶奶，看着周围的大人，看不到这样的人了，我小时候还能看到50年代我看的人，我老说那会儿的大人实际上是民国人，你还能看到比方资产阶级的太太啊，或者娘姨啊，或者是从前面农村上来的，家里是地主啊，或者是小业主啊，或者怎么样，都我不能说那个是教养，就是他一代代就这么生活过来，就有那么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我就文革后就没有了，等我出国回来再一看更没有了，就这整个退出舞台了已经， 那你 所以我想才会有人想要重新变成淑女，想找那个意思， 但你觉得找不回来了， 很难很难，可以试试看，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对 这不是你在弹古琴你就是淑女，你在下棋以后你是作诗你是淑女， 那你现在怎么欣赏女性呢，你觉得怎么样的一个落派，一个风度气质是你所喜爱的， 我小时候这红卫兵我都很喜爱， 女红卫兵 啊，穿个男装都很好看，这永远有各种类型在那儿， 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刻板印象就对了， 像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会儿可以打扮了，然后可以化妆了，又是另外一种好看，但你要跟我说淑女，我真的我不知道谁是淑女， 就你可能表面上看她觉得吃饭好像挺懂规矩的，讲话也是 所谓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现在小家也没有了，大家更没有了，所谓闺秀碧玉它是一个类型，这跟家庭有关系， 你是觉得我们如果有些人还抱着寻求一种淑女的这种调调，比如说去找对象哈，是不是这是个不切实际的要求？这东西已经过去了， 一个形容词了， 好感慨，形容词了，没看到了已经。但我觉得我们常 常有 台湾 还有，我曾经有一个女的一个经纪人是台湾的，她到纽约来。然后我妈看了以后，她说这人不是大陆来的吧，我说是，她是台湾的。哦，她怪不得，她就是我不能说那就叫淑女，但是她应对举止，她也未必就那么有文化，但是我也不能说那个叫有教养，就是出来就是看着，你可以说那个是淑女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家庭，我其实非常赞成陈老师说法，就是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就是像你在学堂里面学的东西，可能都是很短暂的。就你真的， 而且我说教育不是上课，也不是专科，就是所谓家庭教育，不是在教你，你在这个家就可以了。 耳濡目染，身教言 教，在这个家就可以了。 对，比方说，你以为你去淑女学堂交了一个女朋友，琴棋书画样样皆通，还会炒了一手好菜。什么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这种的，对，但突然上床抠脚丫，那时候你又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但他就觉得说抠脚丫没事，我妈也抠啊，我觉得她挺好的。就是那 对, 对，就好比你说这个细节很对啊。你比如说像要说现在时代变了，那么女的抠脚丫也是她的自由。但是呢，肯定她男朋友可能看了不符合她对于女人的一种想象。那这个东西。是应该让她这个自由自在，还是说女人真的是有一些美在那里？ 你说， 我觉得啊，我是觉得你要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像我认清我是一个，我其实挺需要自由的，然后我希望别人也尊重我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会交的朋友都是比较能， 都是可以一块抠脚丫的， 都是比较能容忍我一些小细节的。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比方讲进入上流社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并不在乎一天24小时都很保守。 我们上流社会最关键是没有上流社会，有钱有身份有地位那不叫上流社会，我们有权力社会，有权力阶层，这分层而且非常细啊，局长市长部长这个一直到中央，这是一种权力分层，但那个不是上流社会，绝对不是上流社会。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其实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叫淑女或者绅士，这都没见过。我是到了美国，到了欧洲，我才这个就是绅士，这个是贵族 啊，那怎么看？你举个细节，怎么是 无法形容？无法形容。比方有些 party， 有些比方说大都会博物馆一些会员的一些聚会什么这些，还有你去听歌剧当中休息的时候，你会，我在米兰印象非常深，就是一群老绅士，还有一群老太太。我曾经写过这事儿的，就是俊男美女跟他们比就没有了，就他没有魅力，就这些老的坐那儿也就坐那儿在那儿说话那儿抽烟。你瞧的就是就不一样。 他们说脏话吗？ 说脏话、 哎、所以啊， 说脏话也是上流社会、 不看你怎么说嘛，对， 非常率性。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比方说这样，虽然说还不要说内地有没有上流社会这种事情，如果你想晋升上流社会，而你必须要抹灭自己的本性，比方说你是一个特别爱挖鼻孔的人，但你告诉自己说不行，因为我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要进入上流社会，所以我这辈子再也不挖鼻孔了。那我觉得那是你个人的取舍，就是这就真的没关系。 高尔基算的是流浪汉， 对， 完全是底下上来的。他去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谁？托尔斯泰老贵族啊，贵族之家啊，公爵。他非常惊讶，他托尔斯泰这满口粗话，就是农民里头都是最土最粗的粗话，他忽然会出来会。而且托尔斯泰从来不谈文学，不跟他谈文学，那你怎么办？ 想不到吧？ 这个 大文豪， 是看来问题啊，他不在于说粗话还是不说粗话，问题在于一个人呐、他这个修养、气质各方面，他到了那儿啊，这个人简直他可以信手挥洒的去做人，是吧？触手成春，都是好的。 这是性情啊，弄到后来，是吧？我亲眼见过，就是国外很有地位的策划人、博物馆的女主管，那都是 好人家出来了，那博士出身， 嗯， 但发脾气那真是讲粗话，这非常刻薄的粗话，啊、 嗯。陈老师啊，复辟思想很重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陈老师要赶快解释一下，不是为了脏话辩护。 说脏话当然不好，我也尽量希望不要讲。但是拿这个去衡量这个人有没有教养，这生活没这么简单。 嗯， 一个人没这么简单。 嗯， 啊，他说粗话还是不说粗话，吐痰还是不吐痰，这个人就是什么人？那太简单了，人太单面了啊。 哎，阿宝，你觉得这个女性啊，见了男性有没有这个卖俏的这么一种？ 什么叫卖俏？ 一种冲动， 就是、 显得可爱嘛， 啊、 要男人喜欢嘛。 嗯、 啊，你觉得所谓的独立女性现在还有这种冲动吗？ 冲动啊，应该是这样 讲。这种意识吧，啊。 我不敢说普遍来讲或别人怎么样，我说说我自己哈。 嗯。 我当然希望我欣赏的人喜欢我， 嗯， 因为我希望跟他们能够有多一点的交流跟成为朋友，对。那但是我始终觉得，如果我希望跟他成为朋友，但是我勉强去做不像我的事情的话， 嗯、 他总有一天识破我了，我还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所以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忠于自己，千万不要就是模仿。比方说你不管是你不明明不是超女，你想变超女；或明明不是淑女，你想变淑女。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一定都有他的位置存在，然后都有等待认识你的朋友跟欣赏你的朋友在旁边等待你。你说我会不会卖笑？会啊，陈老师。